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呢个礼拜嘅浩浩汤汤，我系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同我一齐主持节目嘅咧，就系我旁边嘅 Jeffy 啦。 好啊。 咁我哋今日嘅讲题咧，其实就系博弈论吓。咁、以前咧又叫决策论或者叫对策论啊咁样嘅。咁今日咧应该系多谢 Jeffy， 系因为咧其实我前几个礼拜都同佢倾开，就系话啊，我哋讲完呢个太空探险啊，或者讲特别系讲呢个北美超级寒流啊，咁之后咧系讲咩讲题好咧咁样，咁佢提出啦。才哥可唔可以讲下呢一个 game theory 啊咁样吓、就系即系头先我所讲嘅博弈论啦。 唔使多谢，不过咧呢、這个 game theory 咧，我真系越睇越有意思啊。 系啊，因为佢咧趣味嘅， 系咧即系涵括嘅范围好广阔啦， 好广阔， 同埋佢系对好多理论有一个好颠覆性嘅改变啊。咁同埋咧，佢非常之可以甚至乎之前才哥讲过好多一啲关于经济学嘅问题。咁因为其实网友好多咧都有啲意见，就话佢个呢觉得呢啲经济理论咧好似唔系好实际啊，或者好理想主义啦。咁但系其实game theory 佢出现嘅颠覆性就在于咧，佢连呢啲咁嘅经济问题咧，佢都可以俾到个方向，就 back up 到才哥嘅讲嘅好多理论嘅。 当然咧，其实唔系我讲嘅理论吓、其实我都系好多系介绍其他人 系啦，即系左派 嘅研究啦，咁样 系嘛，冇错。 或者迟啲咧，我哋希望吓今日够时间啦吓，因为我就通常都预备嘅材料啊多过吓我哋有嘅时间嘅。咁有讲到所谓行为经济学 behavioral economics 嗰度咧，系确实好似 Jeffy 咁讲，系颠覆咗咧我哋叫新古典主义学派。因为而家主流经济学咧，基本上就有一个叫 neoclassical 嘅一个school 啦吓。当然有啲人咧就叫 neoclassical synthesis， 就一个综合。因为点解咧？因为佢系包括埋三四十年代咧海恩斯主义咁样吓。咁但系咧好有趣嘅就系自八十年代我都讲过啦，就其实系新古典嗰个咧就系占主导地位嘅。啲人咧就已经将呢个海恩斯主义咧就完全抌埋一边，认为已经系垃圾嚟噶啦。咁但估唔到08金融海嘯之後咧，就個個咧就喺呢個籠底咧就抄翻呢個海恩斯嗰啲基本上而家咁嘅哇咁嘅救市咧或者我哋有時都間中會聽到叫咩反周期嘅經濟措施啊，好多人都覺得好奇怪，咩叫反周期咧？你唔知講乜係嘛 ？Anti-cyclical 咧，其實呢個就海恩斯嘅講法嚟嘅。不過我哋今日咧暫時即係主題都唔係經濟學住啊，都係講呢個 game theory 咧。咁咧就嗱，一陣間咧，你好似話會有個你睇個叫海盜問題喎，係嘛？ 嗰、那個複雜啲，咁要 我哋壓後的咁樣係嘛？咁我用啲 warm up 先啦嚇，即係熱下身先啦，一啲引子先啦。嗱，其實咧game theory 咧個英文啦game 就遊戲啦嚇。我哋中文嚟講咧，以前有叫對策論嘅，咁但係後嚟咧就係興咗一個名稱叫做博弈論。咁博呢其實就係即係賭博咁上下就賭博咁即係就即係你我哋知道 捉棋 就叫做弈啦係咪呀對弈咁樣啦咁其實都係講即係差唔多嘅嘢啦。咁我不如呢就由一個好日常嘅生活上嘅小節呢同大家即係分享呢樣。大家都必定呢就喺路上面行嘅時期啦，行人路啦，行一行嘅時期啦，間唔中咧就會撞，即係特別係比較逼人嘅時期啊，咁樣咧迎面而嚟有個人，咁大家睇個樣咧，如果大家繼續咁行落去咧， 咁啊撞埋 一定撞埋一齊噶啦。咁嗱，於是你嗰陣時就要諗一樣嘢啦，好快就去諗啦，究竟我係轉彎啦，即係轉向定係轉向咧， 定係 即係話我讓佢，定係你估佢會唔會讓我咧？咁樣咁大部分人咧，當然即係除非你嗰啲真係好霸王嗰啲啦，從來我都唔讓人嘅咁樣但係呢個係屬於少數嘅，唔多唔少你有時都會諗下不如我讓一讓佢啦咁樣。但好多時咧都出現一種好尷尬嘅情況， 係咪啊？係啊，即係我行咗左邊，即係佢又褪翻右手邊喎，咁之後咧我褪 係啦，冇錯係佢個右手邊，冇錯啦。咁即係我講呢大家都係撞嘅係啦，咁我褪右呢佢又褪佢個左邊喎，所以大家都係撞嘅， 即係可能停幾秒。 咁你所以呢個問題呢就係話咦，究竟我其實應該係咪企喺度唔喐呢咁啊，但有時最好笑嘅就係你企喺度唔喐佢 佢又唔喐， 佢又企喺度唔喐喎，咁於是大家僵咗喺度係咪，咁好尷尬嘅。其實呢個本身呢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典型嘅一個 game theory 嘅例子啦，即係一個博弈論嘅。其實好多時就係話，雖然喺呢個情況入面咧，冇一個話，哎，我哋真係大家要對着幹，其實大家唔想對着幹，絕對唔想對着幹。咁、但係咧，都有一個嘅情況底下咧，就係話我要採取一個乜嘢嘅行徑。或者我有一個選項咧，即係如果你術語嚟講，叫做有一個 option 啊，有個選項，或者我採取一個叫甚至叫做策略啦，如果叫做 strategy 啦，我採取個咩 strategy 能夠達到我的目的咧？我的目的就係話希望就唔想撞埋一齊啊嘛，係嘛？其實佢又有一個目的，咁所以大家咧其實唔係對著幹喎，大家係朝著同一個目標嘅添喎，喺呢個情況底下，但係朝著同一個目標咧，就係因為正所謂我哋成日都講啊，人與人之間溝通咧，我哋永遠永遠記住一樣嘢。就是話你唔係對方肚裏面嘅嗰條蟲，對方亦都唔係你肚入面嗰條蟲。其實你冇可能咧，即、就、係、是、知道曬對方個心諗緊咩嘅。呢、這個忍唔住要拆開啦，但係通常老婆咧，佢就當你一定知道嘅。老婆就當你知道曬個心諗緊咩嘢，你諗錯咗、諗漏咗咧，你就死得啦，係嘛？咁呢個冇啦，嚇、這、呢個拆開咗。咁但係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實際上我就唔知道你會點諗。啊、你亦都唔知道我會點諗，咁大家呢就係、是、我估你，你又估我，估、啊、最後得出嚟嘅結果呢就出現頭先嗰種咁樣嘅尷尬嘅情況啦、你轉呢邊佢又轉嗰邊，咁就卒之又撞、或者大家停咗喺度咁諸如此類，咁到最後呢、大家即係有時笑一笑啦，於是呢停咗喺度又行喎，點知又撞咁樣係咪，即係好尷尬，咁呢個呢就係、是無傷大雅啦，老實講係嘛嚇，咁啊，但係咧另外有一個都係無傷大雅嘅，不過就係唔知道你哋有冇試過啦。我就真係試過咧，特別係喺外國住過嘅時期咧，嗰啲超級市場咧係大到不得了嘅，即係嗰陣時我喺澳洲啦。咁有時同太太一齊去超級市場啊，一行一行一行噶嘛。咁嗱，又係一個問題啊，我問下你 Jeffy 就係話，如果我哋兩個嗱，因為嗰陣時咧就唔係咁興即係手提啊，即係唔係成日都袋住手提而出街噶啦嚇。咁啊！但系如果喺个超级市场嗰度突然间失散咗，即系行下行下去，去咗嗰度，去咗嗰度。咁但系你又赶住翻屋企煮饭啦吓，咁你想搵翻对方。咁你话啦，你应该系不断咁样周围去搵咧，逐行逐行去搵咧，好大嘅喎，嗰个 supermarket。亦话系，不如我就唔喐， 企定定， 企定定，等佢翻嚟搵我啊！你会点做啊？ 咁啊，哇！呢、這个真系我哋要夹定咯。 冇错啦，嗱，你讲得非常之好啊 ，Jeffy 仔，其实要夹定。如果冇夹定， 之后就唔知道，可能大家都企，大家企喺度咧。 冇错啦，嗱，又系呢个问题啦。理论上咧，即系我听有人讲过，就系话。如果你喺個超級市場咁樣咧，你又揾我又揾咧，大家喺嗰啲 aisle 度行行去咧，就可能咧揾到天荒地老咧， 都揾唔 到嘅係嘛？因為啱啱你過咗嗰條，佢就行咗呢條，係嘛？有時即係做戲都有啦，係嘛？嗰啲咁樣陰差陽錯啊，咁啊甜蜜蜜啊嗰啲咁啊，咁即係永遠都撞唔到啊！咁但係倒翻轉頭，你話誒、我好醒目，我唔行。我企喺度等，但係你唔知道對方即係你老婆啦，或者你老公啦，係唔係又係用呢個策略㗎嘛？大家都用呢個策略，咁啊大家冇啦，真係天荒地老啦，海枯石爛變咗化石，都搵唔到對方㗎係咪？咁所以呢，大家知道其實呢個所謂策略呢，唔係一啲乜嘢高深嘅嘢，嘩，或者要去到打仗啊嗰啲咁即係行軍啊先用到嘅。其實我喺我哋日常生活呢，好切身嘅問題呢都會碰到。 其實有時呢啲規則呢，譬如話啲地鐵呢，你見到佢上 lift 嗰陣時有啲左行右企呢啲咁嘅，即係佢會推廣呢啲咁嘅諗法啊。 係啊， 其實都係一個 約定啦， 都一個解決 係啦。係啊係啊，咁啊當然其中最即係出名嘅約定呢，都偉大發明呢，就係、是、迴旋處啦，即係汽車嘅迴旋處。因為諗下，即係以前嚟講，十字路口。是嘛？咁啊，個個都就算坐馬車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是，你讓我啊，定係我讓你咧？係嘛？譬如你行得快啲，我行得慢啲，我啱啱去到路斗，你仲一兩步先到，咁係咪一定係我先行先咧？咁樣樣。咁嘅時期咧就好容易會出事啦嚇、即係有時如果你唔係馬車啊，你係揸車嘅話。咁但係人哋咧就發明咗有呢個所謂迴旋處呢樣嘢咧，我哋只係一個規則啫，就係、是、讓右。其實冇提過㗎啦，係咪啊？永遠都係讓右。當然咧，我哋香港咧係因為係右太車嘛。如果左太車咧就係讓左。咁啊，講真，其實咧，即係如果你去過美國或者甚至翻大陸都係咧，你坐車嘅時期就要坐的士咧，好驚好多時。因為個問題一去到回旋處咧，你成日覺得佢入錯㗎。喂，點解你入錯嗰邊㗎？因為個問題咧，因為啱啱相反嘅嘛，左太右太嘛。咁但係其實回旋處咧就大致上真係好用一個好簡單嘅，我哋叫 rule based system 啊，用一個簡單嘅規則咧就嚟去解決。 咗呢個問題。咁但係唉，如果世界上所有嘅問題都係咁簡單即係、一兩條規則解決就好啦，係咪？咁但係有好多唔係嘅，咁我哋今日呢就去探討有好多比較再複雜嘅情況。 好啊。 咁但係呢又講返策略呢，就講一個呢當然係絕對呢係唔鼓吹啲人去做嘅嘢，但係確實曾經呢喺美國呢好流行嘅。咁就喺五六十年代嗰陣時咧，啱啱咧啲人開始富裕啦，即係特別係起咗高速公路啊，因為美國咧就係戰後先至即係大事嚟起嗰啲所謂 highway 噶嘛。哇，咁樣咧就穿咗過省嗰啲咧，一條 highway 直不甩都望蒙眼咁樣係嘛？咁啊啲人就開始富裕，開始有車啦咁啊嚇。但係揸車嘅時期咧，有啲後生仔咧就竟然咧就揸得悶咧，就係喺個公路上面咧就發明咗呢種咁嘅遊戲，所謂遊戲就非常之危險嘅係嘛？就係、是、話突然間咧有一個咧就會將架車咧就駛過對面線。因為見到對面呢就迎頭有架車嚟，咁就衝埋去，即係大家衝埋去。咁呢樣嘢呢其實佢有個名俾佢就叫做 Play Chicken。 Play Chicken 一隻雞呀，即係而家我哋好鍾意咩小學雞呀、四眼雞呀咁樣，其實雞呢即係騰雞騰雞即係驚呀，冇膽匪女咁解啦。咁於是呢佢就一路咁樣喎，你可以其實唔陪佢玩嘅，你唔陪佢玩呢咁你傻咁呀，玩埋曬啲咁嘅嘢，咁你第一時間你讓咗佢啦，但其實好難嘅，如果佢係嗰條 highway 呢係得即係上下兩條線嘅即係咁樣時期，咁其實你讓你走就走咗過對面線就危險㗎喎，係咪？咁但係呢始終呢即係唔理幾條線都好啦，總之譬如其中一架車要玩呢樣嘢，佢向住你嘅，咁當然係應該仲有好遠嘅距離啦，但係睇到㗎嘛，高速咁駛嚟。咁其實嗰個所謂遊戲嘅目的呢就係睇下邊一個 有膽 識最拉屎先轉。其實即係應該唔係咁講，應該倒返轉嚟講係邊個先轉。是嗎？即是邊個先轉向啊，避閃開避開。咁嗰個呢就會俾人笑啦叫 chicken 啦，嗰個就叫 chicken。 嘩呢啲咁我寧願做冇 其實啦好危險㗎因為嗰個問題呢就係、是、話如果大家都係企硬嘅話，大家都係好心紅嘅即係後生仔嘅時期，我就唔會認衰嘅係咪，即係認低威嘅，我唔會 chicken 嘅，到頭來呢就必定撞車呢，就車毀人亡，就兩個都死㗎啦。係咪咁但係呢即係當然大部分情況底下就唔會出現呢種情況，因為始終有一個人呢覺得喂 我條命嚟 喎，命緊要大佬啊，係咪即係你話叫我 chicken 都係一陣間嘅啫，係咪咁始終會有一個人呢就最後一刻呢就會係轉嘅咁樣，咁呢個 chicken 其實當然係好危險。但係當然另外一個好危險嘅呢就係亦都類似啦，亦都有啲細蚊仔係玩啦，梗係絕對唔好啦，咪就喺個火車軌度等個火車嚟，最後嗰刻先至跳即係離開。哇呢啲又係。咁如果大家呢幾年前眨下眼，真係可能五六年前都唔止啦，就係、是、一套電影我好鍾意嘅就係馮小剛嘅天下無賊。就係、是、呢個劉德華同埋劉若英嘅有葛優嘅咁樣。其中有一幕呢又係好出名嘅。就類似啦，佢係點呀劉德華呢就同呢葛優嘅手下，其實佢哋嘅呢全部就係啲賊嚟㗎。佢想偷啲錢嘅，偷咗個鄉下仔嘅錢，咁但係俾劉德華就係踢爆咗啦，揭發咗啦，咁就大家一路喺度鬥力鬥智啦，喺個火車上面，成套嘢喺個火車上面， 即係兩班賊鬥。 係啦，其實劉德華又係賊嚟嘅，同阿劉若英佢又想偷嘅，但係後嚟咧就劉德華咧即係叫做有些少良心嘅，佢同劉若英就覺得咧，即係呢個鄉下仔原來嗰啲錢咧好辛苦做咗好多年嘢咧，好似先儲到咗6萬蚊人民幣，就翻鄉下咧又起屋啊又娶老婆咁嘅，咁但係葛優呢班咧就真係非常之 pro 嘅。專業嘅劫匪，咁樣呢佢就唔理咁多嘅，總之佢話即係有得偷就梗係要偷啦，咁就想話偷。咁但係後嚟劉德華呢就想阻止佢哋。咁有一幕呢就講佢同好似葛優嗰個手下其中一個得力助手呢，就喺嗰個火車上面呢就唔知大家對視嘅。但對視嘅時候呢，後嚟呢大家就係要較量呀，就俾膽色。就係呢嗰個火車呢入山洞。咁、那個山洞呢好貼㗎嘛，係咪，所以實際上你最多係要趴到貼呢你先唔會撞到㗎嘛，如果你企喺度就死梗啦咁。咁佢話佢就同嗰個人係比賽。 一齊企上去。 一齊咪佢哋已經喺車頂頭，應該都講漏咗，佢哋兩個人已經唔知點樣喺車頂打交。喺個車頂度，然後大家就係話嗱，我哋睇下邊個最即係 吓 應該係邊個早啲趴低嗰個就輸啦咁樣。 哇 咁嗰個人就係即係唔能夠認輸啦，認低威啦，咁就同劉德華比啦，咁就臨到尾梗係佢即係早啲趴低啦，咁劉德華呢就一趴低，即係臨到尾都梗係冇撞到啦，但係就個假髮甩咗啦，因為原來講佢呢佢係真係即係電影入面呢佢係戴一個假髮嘅最先，後嚟呢就先至以嗰個真面目示人嘅，之前係嗰個戴假髮咁樣樣。咁嗰幕呢又係睇到你嘩心驚膽戰呀、又呢啲叫 play chicken， 都係一種 play chicken 嘅方法，都係一個 strategy 嘅問題。咁都係呢啲係絕對唔鼓勵啦。